回到神之领域。 会长，第十区出了一个大高手。 有多高？ 我看不出到底有多高。 什么职业？ 还没转职。 没转职？ 学了好多职业的技能，像是在玩消失已久的散人。这人的强劲并不止在这里，他的操作、理论、团队指挥、协同都很强。我试着拉拢过，人家完全没兴趣。 哟，老蓝，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绕岸垂杨。 没什么，有点事儿回来看一眼。 这么有空，去竞技场轻松两把。 没空，还要回新区带副本。 也许用不了太久。 蓝桥，你还不快回去？ 去了。都是剑客，我的确没有稳胜绕岸垂杨的把握。要真输给他，我这蓝溪阁五大高手的位置可就……要是绕岸垂杨遇到君莫笑，真想看看这家伙会是个什么怂样。君莫笑啊！糟了，忘了件事儿。 欢迎回到荣耀。 莫笑兄弟，冰霜森林的副本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刷一次？ 这个， 不是又被约了吧？ 是被约了。 又是霸气雄图？ 是啊。 兄弟，我约你埋骨之地，你都说再说的呀，怎么他们一约你就答应啊？ 你约的都是我眼下没法去的呀，冰霜森林这个今晚就能去了。 我靠，我们的冰霜森林副本记录还没挂多久，今晚就要变成过去式了。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深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七集。 我们霸气雄图这边25级的人齐了，刷记录吧，速度速度。 你齐什么呀？刷记录要不要牧师？ 靠，我来问问你这次又要什么。 十根白蓝猴，两个密银吊坠，一只点兵法杖。 你白狼豪控啊你啊！你没事要那么多白狼豪干什么？要卖钱，什么材料不都一样吗？白狼牙、白狼皮、白舞女的泪痕、冰霜残迹，用这些代替行不行啊？ 行，拿这些先抵押着，等你们刷够白狼豪，我再来换。 你到底要白狼豪做什么？ 做装备。 废话，还有那个点兵法杖，现在真没有。 那有了再说呗。 你开点别的东西先抵着行不行？ 你那个冰晶十字架，不过你那只是20级成，还差着一点啊。别的什么隐藏材料再来点。 靠！ 怎么了叶未央？ 别让我去找君莫笑了，谁爱去谁去。 到底什么情况？他不肯给我们刷记录了？ 去倒是去了，但他要抢我的乘务冰晶十字架。 20级的乘务而已，迟早要。 我不，冰晶十字架多好看呀，我要收藏。 你，哎呀，只是抵押一下，又不是不换回来了。点兵法杖没有就去收，总有办法可以搞到的。 要不现在去试试？ 把你的冰晶十字架卖了试。 哎，卖吧卖吧，为了工会在新区的事业，在新区的名声。 哎。我已经向工会总部申请支援了，眼下先把冰霜森林的记录拿下来再说。 恭喜中草堂玩家， 记录又刷新了。 鹅和仙 中草堂 使君子胖大海。 别急，君莫笑才进本15分钟，应该快了。 成绩， 哎呀，那可真遗憾啊，48秒。中草堂的人大概只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高兴了。 恭喜 系家王朝玩家，灰衣色，海风， 家王朝 无处可逃。钱袋子打破副本冰霜森林记录，成绩13分24秒21。 13分24秒21，这已经突破了荣耀十大区的总记录了。 我去问问君莫相。 看到系统公告了吗？ 看到了。 我们好像还差得很远啊。 不错，我们顶多在16分钟结束副本。 那家王朝那副本记录怎么回事啊？ 是高手。 废话，我也看得出是高手。 不是一般的高手，这队里至少有3人以上是职业级的水平。 什么？ 等我也到了25级再说吧，你们也抓紧时间啊。 抓紧什么时间啊？ 我要的东西啊，你们这下有时间去凑了。 我靠， 这么让人震惊的记录就在眼前，这我怎么还在考虑他那点破材料破装备啊？ 怎么样，君莫笑怎么说？ 他说等他到25级再说。 25级？ 哎，我看他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去副本门口等他出来吧。 嗯。 哎，我看到君莫笑了，就站在门口呢，看样子是打完了。 走。老兄，你升25级还要多久啊？我们总不能一直在25级这儿等你吧？ 对手的队中有3个以上职业水平的人。 然后呢？ 靠！哎，你的意思是我们的水平全不够啊？ 破一般的记录的话够了，但这个记录，除非你有一支25级的成武队。 成装队对新区来说太不现实了，何况就算在老区，这么砸钱武装就为了最低级的副本记录，也不值当。不过，难道你能找到职业选手级的人物？ 冰霜森林而已啊，其实只要是有点操作的人就可以达到极限了。这么说吧，假设职业选手的水平是10级，但这种低端的副本顶多算是5级，那么不管什么水平，在这个副本里顶多都是5级的发挥。这么说明白了吧？ 论操作的话，我和韩坦可都不算差。 是不差，你们两个应该是你们霸气雄图在这边操作最强的人了吧。但你们一个骑士，一个牧师，其他职业会玩吗？ 怎么样算会啊？ 你这样回答就算不会了。 哦， 人和账号我可以试着来找一找。 我们的出价可不会再高了。 那个就不用了，价码还是原来的。不过你们得多做点事情。 什么事？ 家王朝打出记录的那5个角色，他们的职业、装备，总之是各方面的资料，越详细越好。 这个我可以想办法。 还有就是，需要你们出一下装备，最主要的就是25级的子午，其他部件当然也很欢迎啊。这些只是临时借用，用完了还给你们。 你先说职业吧，我做好准备。 一个战斗法师，一个流氓，还有枪炮师吧。先这样。 战斗法师？你不会是去找千城吧？ 目前第十区里能说得上是战斗法师高手的，就是蓝西哥的千城了。 当然不是，他的话会缺子午。 那倒是，那你找的那些人都是谁啊？ 我也还需要考察一下呢。你们先练你们的吧，这记录反正放这也不会有人去碰，等我升上来就帮你们刷了它。 啊，那再联系。 包子。 哎，大神。 高手兄。 高手兄。高手兄。 现在冰霜森林副本这个记录有点变态了，我要组个有点水平的队伍才行。 啊，不可能是我们吧？ 你们觉得包子的水平怎么样？ 包子？ 我？包子还不太会玩吧？ 嗯，他是不太会玩，不过手速很快。 啊，是啊，大神怎么知道？ 看出来了。 我手速是还行，不过 感觉施展不出是吧？ 哎，是啊是啊。 待会儿好好指点你一下。 好啊好啊。 高手兄也指点一下我们呗。 你们还用我指点啊？想提高自己练手速就是了。 一直在练呢。 不得不说啊，有些时候是有一种叫做天分的东西在作怪。 高手兄，我们知道你已经很委婉了，但是听起来还是很直接呀。 没有天分也可以靠苦练嘛，只是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的下苦功而已。包子，说说你对流氓这个职业的了解吧。 啊，其实我完全不了解。 啥都没了解怎么选择的职业？ 我觉得流氓的耳光啊、吸血啊，还有锁喉什么的，都是我打架的时候常用的招式， 觉得这个职业太带感了，代入感强得无以复加，所以就选他了。 行吧，我还是从头给你讲一下这个职业好了。流氓这个职业综合能力强，但在25级的时候不具备什么群体输出的能力。1级的勾拳可以制造出浮空效果，5级的耳光可以拉仇恨，10级的吸袭算半个抓取类技能。到了20级，学了专袭和锁喉之后，就需要练习连招了。总之，流氓这个职业挺考验操作的。 原来是这样啊，大神。 哎，豹子，你多久没睡觉了？ 啊，我不累。 适当歇歇啊，我这儿找了几份攻略，都是讲流氓的，你可以看看。 哦，我吃饭的时候看。 你这么拼命的练级啊，也追不上大公会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好几个人玩一个号，每天不休息的练级。 切，那算什么本事啊？ 人多力量大嘛，所以你一个人就别跟他们较劲了，放轻松，慢慢练啊。最最主要的是，你练这么快，转眼就26级了，我还怎么找你一起刷记录？ 为啥不能？ 哎，副本是有级数限制的。 那怎么办？我想快点升级，可又想刷副本记录上电视。 包子，在荣耀里等级就是浮云，上电视挂榜单，那才是最最崇高的追求。 哦，那好吧，我尽量慢点。大神，你要升几天啊？ 我很快的。哎，对了，你这些天啊，就先别加工会了。 哦，那我先对游戏去看攻略了。 嗯，其他几个，就跟着我去刷本吧。 好， 好，好。 是个好天气。 嗯，小唐的门怎么虚掩着？太马虎了，隔壁住的男人。 小唐，你 这床铺一夜没睡，厨间也没人，这两个疯子啊！ 老板娘早。 早。小唐，还玩不要命了你？ 啊，起来了，早。 多少级了？ 16级，跟叶修的君莫相还差5级。哎，他又升了1级，22级了。 怎么这么较劲啊？打完这趟副本，赶紧去睡觉，休息起来再玩。居然还是单耍葫芦木须，谁敢相信这是一个荣耀新人？ 还睡什么呀？我该上班了， 先歇息吧。啊，我找个人给你换换。 不用不用。好了。 哎，老板早啊。 早什么早？你们两个就疯吧。 啊？小唐也没睡 呢。你不知道吗？ 没注意。正好。哎，小唐，我还有事找你呢。 嗯？ 你多少级了？ 16级， 蛮快的嘛，赶紧升到25级，有好玩的事。 什么事啊？ 看到冰霜副本那个通关记录了吗？ 嗯，看到了。你的记录好像被打破了。 打破的不只是我的，荣耀10个区的最高记录都被破了。 你想再刷回来？ 嗯，好玩吧？ 如果你刷回来，我再把你的记录刷掉，那就更好玩了。 不是，我跟你有仇啊。 我开玩笑的，10个区的最高纪录一定很了不起。 行，那就赶紧练级吧。 好。 哎，今天睡觉吗？ 我。 喂，你们两个不要太过火啊。 放心，老板不会耽误工作的。 那也不行，网吧电脑都是我的，不给你们玩。 小唐，待会儿给我办一张会员卡。 嗯，那我也办一张吧。 哎，我不管你们了。 小唐，你真不睡了？ 嗯，我早班，3点才下班。 哦，哎，还是要注意休息啊，体力也是非常影响发挥的。 好，那晚上见。 嗯。哎呀，老板， 给你留饭了啊。 谢谢啊。 准加试的比赛啊。 嗯， 对手是谁？ 301度加试战队，主场为301度，主场方将有选择对战地图的优势。那么这次加试成绩一直不佳， 你来分析分析，加试打301会赢吗？ 说起加试呢，不得不提到前 比赛才刚开始，这个我哪知道？ 301虽然也算是个老牌战队了，但比起加试来说，总还是差点。虽说加试在这个赛季的成绩不佳，但有孙立成在，还有 潘林，你可能不知道， 还有叶知秋也在。 我和叶秋以前 肯定会 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哎呀，对于他的离开，我也觉得很可惜，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过去问好。 我靠，李博，你和老子说过十句话吗？编，我看你接着编。 虽然不舍，但是比赛是残酷的，新旧交替是在所难免。是啊是啊，每一届都有新选手加入，也有老队员退出。哎呀，希望他离开以后也能一切安好。嗯，好了，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赛第一场的选手已经就位，301度的出场选手是高杰，角色是星辰剑。加试出场的选手是苏沐橙，角色是沐雨成风。 反应很激烈啊。 当然了，第一女高手啊。 第一女高手，谁说的？ 不都这样说？ 哎，只是炒作。 不然呢，第一女高手是谁？ 论技术水平的话，女选手里最强的应该是楚云秀。 天宇战队的楚云秀。 嗯。 哼。苏城，苏城。 我。脑残粉啊，这是个。这要让苏沐橙来网吧玩一趟，还不得兴奋的直接把网吧烧了来庆祝啊！ 苏大美女，我要开始了。 嗯，好啊。靠，还要不要脸啊？居然调戏我女神，秒他秒他！ 星辰剑是剑客，沐雨成风是枪炮师，典型的一远一近两大职业。主场的高杰凭借对地图的熟悉，绕路掩盖身形，悄然向沐雨成风靠近。但经验丰富的苏沐橙显然已经料到了这一点，在观察了周围的地形后，此时已经跳上了一个不错的狙击点。星辰镜此时靠近，反而会率先暴露在沐雨成风的炮口之下。 高杰这家伙偷偷摸摸的真猥琐，还不赶紧出去受死。 他现在这个点是个死角，苏沐橙的举动在他的预料之内。 高杰现在这个位置是个死角啊，无论苏沐橙选择哪一个狙击点，都是不可能观察到这个位置的。看来苏沐橙的举动完全在高杰的料算之中了。 那高杰要怎么知道苏沐橙 藏 在哪个狙击 点的制高点呢？ 脚印。 脚印。哦，原来是脚印。 大家看啊，301的这张主场图呢是一个雪地图，所以角色在移动过后呢会有很清晰的脚印。可是就这么出去观察脚印，依然会暴露在沐雨成风的火力范围之下。 所以星辰剑开始移动了。高杰现在应该是要去一个可以观察到脚印而又不会被苏沐橙发现的位置。啊，301对这张图研究得很透啊。 哦，会有这样的位置吗？ 那大概只有高杰才能解开这个疑问了。 看，高杰找到了一个位置，可以清晰地看见沐雨成风走出的一串脚印。苏沐橙有点太大意了，这个失误有点不应该啊。 嗯，看来叶秋的退役对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心理影响，毕竟他从出道 就一直跟着叶秋的。 哎呀，这个怎么办？ 放心吧，脚印才是真正的圈套。 什么？ 你看， 沐雨成风已率先一个飞炮闪身而出，给了墙角后的星辰剑一个反坦克炮，然后一个燃着火的火机脱手而出，热干飞弹。只是太慢了，尚未落地的星辰剑凌空就是一记拔剑斩，准确劈飞了火机。 漂亮 漂亮。 等等， 是卫星射线。这下星辰剑可谓是正中圈套啊。沐雨成风先是投掷热感飞弹虚晃一招，紧接着一记卫星射线。高杰反应过来已是躲不开了，让我们看看这个卫星射线的伤害。 高杰这下可是失策了， 星辰剑的生命被轰掉了1/3啊。这个卫星射线实在是吃得太结实了，加上之前反坦克炮和自弹炮的2次伤害，高杰现在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没错，接下来就看他有没有新的手段去逼近沐雨成风了。在这样的距离里拼，这肯定没法跟枪炮师打的。 您分析的一点也没错。 高杰没机会了，苏沐橙的状态很好。 是吗？ 你看。 荣耀。 啊！是三点炮。 是啊，你能做出来吗？ 哎呀，我不行，我只能做出两点。这个很难吧？我看小唐好像也不太行。 他手速是没问题，但这个操作要对反坦克炮三连发的时间差有精准把握，没有足够的经验，肯定是掌握不好。 原来如此。 接下来第二场个人赛，嘉士派出的是刘浩，三零一度派出的是。 嗯，还有两场呢，你怎么就走了？ 我抽烟。 第二场架势输了，第三场又输了。 哎，别急别急，组队赛马上开始了。 个人赛结束，三零一队暂时领先，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本场比赛的组队赛。嘉士战队的王牌也终于在此时登台亮相了，斗神叶知秋被排在了组队赛的第一位，而他的对手呢也是三零一最强的一位，队长洋葱的刺客风锦少。 起死亡之门的瞬间，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而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夜雨无边，唯有我能亮出地界，命运由我不怕，要肩负谁的未来，就算舟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大于荣耀顶冠，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 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以刀焰治愈时光来维持假面， 万千人中妙传，谁向外灼热灵魂，要去下最远长，不惧无畏的眼神，征途浩瀚，披挂一把九三斗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大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传奇英雄，英雄都有梦，哪个才配叫不平庸，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一步之遥何止万里。